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作家，其实有人就半讲笑地来形容他，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位夺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所以大家对于他的名字都应该很熟悉的了。但是陌生的原因也是因为大家虽然对他的名字很熟悉，但是对于他的作品就未必很熟悉。 是啊，讲的就是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啦。高行健先生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啦，咁亦都有小说啦，譬如一啲大部头嘅小说《灵山》啊，或者一啲短篇《给我老爷买鱼竿》啊，咁样都有出版过嘅。但系咧，我自己觉得佢主要嘅成就咧，的确系喺戏剧创作方面啦，吓，或者系有人甚至提到佢嘅水墨画啊，吓，或者艺术方面嘅境界啦，吓，亦都对文化有好大嘅影响嘅。但系我都记得2000年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时候咧，大家真系争相去上网去揾翻佢嘅资料啦，吓，甚至乎喺内地嘅话咧，资讯唔系咁流通嘅时候咧，真系有人咧知道佢获奖咧都唔知佢系边个，吓，因为佢亦都好长时间咧喺法国定居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都想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吓讲一个高行健嘅作品啦。咁我哋拣咗佢嘅一个戏剧嘅剧本，咁就系叫做《车站》。《车站》呢个剧本，我自己觉得咧内容上算系比较容易进入啦，系比佢其他嘅剧本，譬如《山海经》啊咁样啦，咁同埋都系大家日常生活有嘅经验啦。秋婷，你最近有冇等过巴士啊？ 经常都等巴士嘅，我唔似你咁有自己嘅座驾，所以我经常都要等巴士。 我有自己嘅座驾，但我都成日等巴士吓。我节目之后先话俾你听点解。咁咧，但系咧，车站咧就系讲一个等巴士嘅故事。喺舞台里边咧，就系成出戏咧，就系一个巴士站里边一班人去等一架永遠都唔嚟到嘅巴士嘅故事，咁就一幕劇就去講曬戲劇嘅內容㗎啦。大家咁樣聽落嚟呢，即係都會好奇怪，究竟係咪真係淨係講巴士裏面啲人七嘴八舌咁講嘢啦，還是係對於等待會有唔同嘅睇法呢？但係無論如何呢，我就覺得車站呢個故事呢就係講緊一個好重要嘅母題，或者係文學裏面嘅經常出現嘅命題，就係、是、等待。人人都會有嘅經驗，無論小嘅事情嘅等待啦，即係等車啦，或者大嘅事情嘅盼望，等一個機會啊，等一個時代嘅來臨啊，等等，咁都會有呢種等待嘅經驗嘅。喺呢個車站嘅劇本裏面咧，佢就將佢具體化，好似用一個等巴士嘅過程咧，係一個荒謬嘅處境咧，去説明中國人就係喺呢一個80年代嚇開放改革之後冇耐嘅現代中國嘅環境裏邊，佢哋嘅等待又係咩回事？ 咁车站呢个作品呢就係1983年去发表㗎啦。当时发表之后呢，有唔少人呢都认为呢呢个作品呢同呢个法国嘅剧作家贝克特嘅等待果陀呢相当相似。 係啊，贝克特嘅等待果陀呢应该就係好多喜欢戏剧文学嘅人都会听过嘅好著名嘅一出荒诞剧。所以高行健嘅车站出嚟之后呢，大家都会将佢同等待果陀去比较嘅。虽然高行健自己呢话呢一个剧本呢就唔系荒诞剧，系一个无长次多声部抒情生活剧，就冇讲到荒诞呢两个字嘅。但系嗰个设置啦，譬如头先我所讲就系话一班人喺个车站里边一路等车，咁嗰个巴士咧就一路都冇停车吓，或者系等唔到自己要嘅嗰路巴士。然后原来喺舞台上咧，渐渐就已经过咗1年啦。咁然后3年过去，6年过去，最后咧呢8个人咧喺舞台上咧系等咗10年嘅等一架车吓。咁呢个场景本身就係好荒诞嘅。咁而悲剧嘅等待果陀呢一样下就係讲两个人好似衣衫男女咁样啦，就喺度等待一个叫做果陀嘅 人，即係好似係人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佢一路都冇嚟到，大家就喺期間就不如打發時間喺度傾下偈啦咁樣。咁但係傾傾下咧，就會有啲好奇怪嘅諗法啦嚇，就係話咁我哋而家有啲咩做咧？咁佢話不如我哋上吊啊咁樣嚇，因為喺等待果台嘅場景裏邊就有一棵樹，兩個就咁邊個吊先咧？咁佢話應該重啲個人先定輕啲個人先咧？咁然後咧就大家去諗下，即係呢個邏輯嘅問題。過程中咧又有一個过客经过啦，咁带住佢一个奴隶啦，叫 Lucky 嘅奴隶。咁而呢个过客同奴隶亦都各自有唔同嘅象征啦，即系讲人嘅生活嘅从属嘅关系啊，或者系被制约嘅关系等等。都好多人觉得咧，等待果陀咧系一个思考系两次大战之后人嘅存在嘅问题，即系我哋存在究竟系等紧乜嘢咧？咁而亦都好多解释就话果陀会唔会同 God 呢个音相似？咁就系一种宗教嘅等待咧，咁但系又有人话啊唔系嘅，因为 Beckett 写嘅时候咧系用法文写先嘅，咁所以咧佢嗰个神咧其实同 God 个音系冇关嘅，咁好多好多嘅研究啦吓，咁但系翻翻嚟高行健嘅车站咧，虽然话有人会将佢同等待果陀去比较，但我自己睇嘅时候就觉得佢一开始就唔系好似等待果陀嘅，有啲地方虽然话都系等待，都系等车或者等待一个人嘅到来，但系佢个社会性嘅感觉系强啲。譬如佢唔係兩個人之間嘅對答嚇，咁而係咧有八個人物牽涉喺裏邊嘅。咁譬如話有一個叫沉默的人啦，有一個叫大爺嘅人啦，一個28歲嘅姑娘啦，嚇一個令小子嚇，即係一個傻傻地嘅男仔啦嚇，19歲嘅，有一個30歲嘅戴眼鏡嘅人啦，一個叫做母親的。有一个叫师傅，有一个叫马主任，咁呢啲人物咧都好似想去剖析中国嘅各个阶层嘅层面咁嘅意味，所以佢人物设置上边就系比较社会性一啲啦吓。咁其次就系大家各自等待嘅嘢啦吓，车站就系当然等嗰个巴士嗰个公车啦吓。但系点解要等公车？因为要入城，大家入城嘅原因咧亦都各有不同嘅。咁而等待嗰头咧就冇讲到吓，即系嗰头嚟到又点咧吓？佢嚟到会唔会帮我哋骑下？土咁定系做咩咧？咁啊就系语言不详咁样，咁所以两个剧咧，我觉得有个好基本嘅分别咧，就系车站始终系对住开放改革之后嘅中国现况去写嘅一个生活喜剧，佢想咁样去定位，用一个荒诞嘅场景，但系咧佢希望系做到一个生活喜剧嘅效果。 咁当然啦，究竟呢一个车站同等待果台又相唔相似，可能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但有一样嘢咧，就唔可以否认嘅咧，就系高行健咧喺佢嘅戏剧作品当中咧，就系不断去发掘新嘅艺术嘅表演形式。而佢喺车站入边咧，的而且确有做到。 系啊，其实车站嗰个舞台设置咧，我都睇咗好耐，即系佢开头其实得一段嘅啫，佢里边嘅舞台指示其实唔系好多。咁就系话有一个公车站嘅牌啦，咁啊，因为长年风吹雨打咧。站牌上面的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了，牌的旁边有一段铁栏杆，等车的乘客就在栏杆里面排队，栏杆就呈十字形的，这个我就想了很久，栏杆怎样是 十字形，我都想 不到然后东南西北各端的长短不一，好像一些象征意味，就好像一个十字路口，亦都是人生路上一个交叉点，或者人生的各种中途站进进出出，人物可以在舞台各个方向上场嘅，我就再去睇一啲剧照啦吓，有时就我睇到都好似一排人咁样就打横咁啊排喺个车站里边，但亦都有一个演绎咧，真系个车站系中间，然后四边都可以排队嘅，好似真系一个由车站为中心嘅十字形嘅栏杆。咁但系总体嚟讲咧，我哋睇到高行健嘅舞台嘅抽象嘅场景嘅设置，譬如话由车站栏杆去讲出人生嘅一个十字路口去抉择，或者关键时刻嘅等待呢一种嘅象征，咁呢种系。一种手法啦，咁其次咧，你讲嘅佢嘅新手法咧，我谂相信亦都系头先喺佢个标题里边提到嘅无场次多声部抒情生活剧。咁佢呢个定位乜嘢叫做多声部咧？吓，无场次我哋知道啦，吓就系佢冇明显嘅分场嘅，舞台上边啲人突然间就话咦，原来过一年，然之后话唔系啊，你睇下已经10年啦咁样吓，咁喺舞台时间上边系荒诞嘅，但系咧连续落去，咁但系多声部咧就要解释啦吓，即系话我哋睇嘅。时候咁一个舞台剧实有好多人喺度讲嘢，咁系咪就叫多声部咧？还是喺表现上边有啲乜嘢特别嘅效果吓？我哋先有多声部嘅感觉啦。我都知秋婷你都有兴趣吓，即系玩戏剧嘅系嘛吓？你自己睇 得多啲。 系啦，你睇咁多戏剧嘅话，你睇车站嘅时候，你觉得同你平时睇嘅戏剧有冇咩特别嘅唔同咧？ 的而且确有一啲嘅文本都会好似即系高行健佢嘅尝试，就系、是、多声部，我都几中意嗰啲设置嘅，因为我觉得哇，如果要谂即系同时间两个演员或者以上去讲一啲对白，大家系同一时间开始，同一时间完，虽然咧作为观众未必听得清楚究竟个演员讲紧乜嘢，但系我觉得佢嗰个心思相当值得欣赏咯。 系，咁啊，证明秋婷你都睇几多剧吓，同埋即系可能喺现代剧场嗰方面啦吓，即系唔单止传统嘅话剧或者现代剧场咧，你都会有睇过。咁的确呢个手法而家嚟讲咧，就系好多新派一啲嘅剧场都会用到噶啦。譬如话一句对白分开几节去讲，咁然之后每个人咧零碎嘅对白之间会互渗嘅，又或者好似搭声咁样吓，即系有时一齐去讲两个对白，等你去听吓个声音啦。无论佢嗰个演绎系点样，或者系有时好似高低起伏，甚至乎一个合唱咁嘅形式啦，多声部都会有一个即系背后嘅目的或者前设嘅吓。一般我哋认为咧，就系去聆听一个社会或者系文化文本里边嘅多重，唔单止系复杂，甚至乎系互相对立嘅声音嘅。咁而呢个声音咧，唔系众声合唱咁样吓，就系、是、多声部，而系希望咧展现咗文本里边唔同嘅解读嘅层次嘅。我自己睇咧吓，车站系高行健比较早期嘅作品啦吓，咁佢后来嘅发展咧，仲有一啲剧本咧个多声部系更加复杂嘅。咁但系喺呢个都会睇到开始嘅时候嗰种尝试吓，譬如话大家等车嘅人里边有唔同嘅目标，有人咧即系嗰啲目标系好似事务性一啲，重要一啲，譬如个马主任话有人请我食饭吓，咁要倾生意，好重要嘅公务嚟嘅。大爷咧就话啊，我等咗一场棋赛好耐噶啦吓，就系、是、一个好多年嘅棋约吓，咁就要去文化宫嗰度决一胜负咁样。个姑娘咧就系、是、话我约咗一个第一次约嘅朋友吓，未见过人哋介绍嘅，就喺栏杆之下七点一刻要赴约咁样。做母亲的当然咧就系、是、要顾住翻屋企啦吓，就系睇佢嘅仔仔啦。咁有一个叫戴眼镜的吓，30岁人啦，咁但系咧佢就希望重新考呢个大学，咁然后咧就要读外文，咁就不断成日喺度背啲英文单词啊。咁呢啲唔同嘅人咧，佢都有带住唔同嘅目标喺个车站度等车，等住进城。但系喺过程之中咧吓，每人对自己个目标嘅解说啊，或者对自己嘅盼望啊，以至于对于呢个盼望后来又有啲嘅转变啊吓，或者系心淡吓，即系嗰个情绪嘅变化咧，我觉得有时喺啲嘅处理上边咧，佢都做到一种多声部嘅效果。譬如我哋而家即将要听嘅呢一个片段啦，就系讲到几个人开始发现，原来佢哋已经等咗5-6年啦，喺呢个车站嗰度吓，大家咧开始发难啊，然后咧互相指责啦吓，有啲人话等冇所谓啦，咁其他人就话吓、啊、你就冇所谓啫吓，你系麻木晒吓，觉得等待冇所谓，但系时间白白咁流过系好令人难受噶。咁啊，然之后个师傅又有啲争执啦，譬如师傅就话啊，我要顾住我自己嘅手艺点样传落去，我要赶住入城。将我做呢个好精细嘅木工嘅手艺传落去啊！咁好多人喺度互相为自己嘅失去咗嘅机会或者理想去冲突嘅时候咧，就有两个声音走咗出嚟吓。咁即系一个就系姑娘，一个就系做母亲的，都系等车人群之中咧，唯独是两个嘅女性角色。咁佢哋嘅声音咧交错喺呢一啲即系男性嘅争执嘅声音之中，带出咗一种比较温柔感性嘅盼望。咁我哋一齐听一听。 戴眼镜的老怒， 你不懂得痛苦，所以你麻木不仁。我们被生活甩了，世界把我们都忘了，生命就从你面前白白流走了。你明白吗？你不明白，你可以这样混下去，我不能。 师傅难过， 焰不能回去，焰是造世木工，硬木活的。焰进城不光是争两个钱花花，焰有的是手艺，焰在乡下有饭吃，焰拨弄拨弄，打个架子床，打个饭桌子，做个碗柜，一家老小就饿不死。焰祖传的手艺，咋能尽干这个？你虽说是个主任，这你不懂。 戴眼镜的推开凌小子， 你走开，让佢一个人待一会儿。 突然爆发， 我需要安静，你明白吗？安静，安静。 令小子乖乖走开，想使劲吹一声口哨，刚把手指搁进嘴里又抽了出来。姑娘对观众自言自语： 我以前做过许多梦，有的还挺美。 做母亲的对观众自言自语： 有时候我也真想做个梦。 以下两人的话都交织连接在一起，各自都对观众说，彼此互相不交流。姑娘： 我梦见月亮会笑出声。 做母亲的： 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总是乏极了，困极了，各种也不够睡的。 姑娘： 我梦见他拉着我的手，凑在我耳边说悄悄话，我真想挨着他。 做母亲的： 一睁开眼睛，就是倍倍的物质破了，露出个脚趾头。 姑娘： 我现在是什么梦也没有了。 做母亲的： 他包的毛衣袖口又脱线了。 姑娘： 也没有黑熊向我身上扑过来。 做母亲的： 倍倍想要个电动的小汽车。 姑娘： 也没有人恶狠狠追我。 做母亲的： 西红柿两角一根。 姑娘： 再也不会做梦了。 做母亲的： 这就是做母亲的心。 回头对姑娘： 我像你这年纪的时候，可不这样。 咁啱啱咧，我哋听完高行健嘅作品《车站》呢个剧本入边嘅选段，呢两位女角咧就系姑娘同埋做母亲的咧，相当打动到啊黄念恩咯。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个剧本已经写咗咁耐啦，咁有一啲譬如话对于中国现状嘅批判啊，或者系对于车站嘅所谓嘅隐喻啊，或者系喺文化大革命之后开放改革嘅中国嘅时候，大家点样回顾以前失去咗嘅十年嘅青春啊、时光啊等等呢啲。嘅主题咧，大致上大家有一个讲法，但系里边嘅女性角色咧，成日都系即系喺我重读嘅时候，都仲系觉得比较打动到我嘅，即系一啲角色。譬如头先我讲到吓，即系我哋听个片段嘅时候，大家喺度争执紧系咪衰啦吓，即系一早就唔谂住要用第二啲方法进城，坚持喺度等车，结果十年光阴就咁白白过去啦。咁喺大家争执嘅声音之中，就有呢个姑娘与做母亲的吓，两个好似稍稍唔同世代嘅女性啦，讲自己嘅盼望，我自己嘅梦想啊，然之后妈妈又话啊，其实佢又系有梦想噶吓，然之后姑娘就讲佢自己梦见乜嘢，咁然后妈妈咧又要谂到吓佢自己嘅家头细务啊等等，咁但系最后尽管姑娘嘅仲系一个发梦嘅年纪，而嗰个妈妈咧就系谂紧自己屋企嘅事情，但系最后咧。都是归结到即是人都是有梦想的，这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都是一样。那这种的一刹那之间的联系，或者是大家同样在车站等车，然后发现的一些共通点，我觉得高行健用了这个多声部的表达就会令到它更加融和的。但是刚才听的片段不是车站这个剧本里面最复杂的多声部的其实就是去到戏剧的中后段，几个人面对住观众的那段的台词，那个多声部是最是见到的。不过整体来说，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效果，就是他怎样将不同的句子或者不同层面的反省或者反应是呈现在舞台的。 嗯，那高行健就在车站这部作品做了一个多声部的尝试。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沉默的人呢，就偏偏不是用声音来去演绎，而是用他的面部表情或者是动作来去演绎的角色的。 是啊，沉默的人是一开场就出现的，似乎他是一个在车站里面最早在这里等的人来的。会有时拿本书出来看啦，或者是面对大爷问他等了几耐车啊，是不是等了很久啊，那他会点头示意是定不是这样。他在这么多人的争执之中呢，最不会直接表态。但是他似乎都是一个进步和觉醒的角色，就是他最快呢是觉醒到呢自己一个人先离开车站，用自己的方法去进城，就不再在这里等待了。那去到剧本的中段，大家先发觉，咦，那个沉默的人原来 走咗咯，唔见咗咯，咁样吓，即系究竟佢系咪先啱咧？吓，即系我哋应该好似佢咁一早放弃等待咧，咁样。历来对于沉默的人，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解释嘅，有人就会认为佢系代表一个觉醒嘅力量啦，就要放低嗰啲所谓我哋已经嘥咗咁多时间啦，应该要继续等落去啊，咁样嘅諗法，而系用一个新嘅方向或者新嘅自己嘅方法去走啦，咁呢个比较积极啲嘅睇法。咁但系如果你从多声部去睇下，起码喺戏剧里面嘅人都会对沉默的人比较不以为然啦，就觉得佢抌低咗人哋啊，自己一个离开啊，又唔话俾其他人听啊，咁样。咁所以有唔同嘅解读啦，咁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是作者高行健应该是比较倾向这个沉默的人，即是比较一个智慧的角色，或者是觉得有一些包袱是需要放弃，你们不行前的时候我自己就应该去行前，或者是走我自己应该走的路。这个角色它的象征意义也是很明显的。 嗯，除了对于沉默的人这个角色会有兴趣想知之外，其实对于里面有个情节，就是关于大家在个车站等车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车经过，但是就飞站啦，我哋叫做。咁啊，大家会见到车上面咧，就会接载住一班嘅外国游客。咁其实呢一个象征意义系啲乜嘢咧？ 呢、這個甚至乎我覺得未必是叫象徵，因為象徵有時候會隱晦一啲啦。呢個其實都幾明顯咧，就是在開放改革時期，中國市民會面對的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啦。譬如話，仲有啲外匯券的時代啊，要外匯券先買到嘢啊，或者是對外國的事物嚇、外國的人優先啊嘅諷刺或者是批評，就會是在那些不停站的車嚇嗰度會呈現到出嚟，即係可能他哋先會坐到啲車。走后门咁样吓，直达即系可以进城，而一般人咧就系日复一日咁样将佢哋嘅青春生命浪费咗喺车站度。 嗯，我唔知道大家即系会有几常去即系攞啲剧本嚟睇咧。其实如果以我个人嘅经验咧，就系通常咧我系睇完一个舞台剧嘅作品啊，我觉得啊好好睇，咁、啊、想去再深入了解多一啲，先至会去揾个文本嚟睇嘅。咁但系反过嚟，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咁，我哋未必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欣赏到高行健的舞台劇的嘛。咁所以如果我哋攞呢一本嘅文本嚟睇嘅时候，我哋应该从咩角度去欣赏佢呢？ 我想在这个高行健的车站里面呢，就正如高行健很多其他剧本都是一样，就未必在情节上面有很多传统我们讲的动作事情 action 会发生的。但是呢，以车站来讲呢，它的定位呢，所谓的多声部抒情生活剧啊，或者是反映那个象征中国的一个开放改革社会的问题呢，我们带着这个角度去看车站的话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认同，或者是可以想象一下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究竟会是怎样啦。譬如在语言运用方面，车站的语言是几地道的，少少北京话的语言，可以生动地讲到各个阶层的人对于等车这件事所引发出来的不满。但是在语言以至于故事一路发展，或者有稍稍荒诞的情节，即是讲到说、啊、已经十年过去了之后呢，我觉得反过来看完整本书之后，看回车站，就是我如果看舞台剧呢，我未必会咁纯粹地会想到希望这个主题是什么。即是在舞台剧我始终会沉醉在演员的演绎啊，或者大家的争执里面。但是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里面那些的对比啊，或者是矛盾啊，即是所谓 paradox 悖论啊，就是你越等待你就越想等下去。你不会觉得等得耐呢你会走的。有时候人会觉得哇，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里了，是不是要继续等下去呢？咁样。咁但当然亦都有人觉得哇，等咗咁耐唔可以再等啦。其次，究竟等待系咩回事呢？有人觉得等待系好甜蜜嘅，我永远有一个盼望，下一班车可能就快嚟，咁我就可以见到我要见嘅人啦。咁但亦都有人觉得等待系好大嘅煎熬嚟嘅，因为你对于茫然嘅好庞大嘅未知，就系、是、一种唔知点解嘅，要好似睇住自己嘅生命喺你面前白白咁一点一滴咁流逝，又系好大嘅痛苦。这种的悖论或者是这种的矛盾，我觉得看剧本的时候，慢慢慢慢由一个个的角色去说明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种张力的。 完全明白。我想问一下，1983年发表的车站，其实今日我们再去看，事隔34年之后，可以有什么的启发或者得着呢？ 我想香港人到现在，即不单止香港人，其实世界性大家对等待都有经验。正如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小至等巴士，大至等这个楼价跌样都有很多的等待在这里。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回，就是依然是一种盼望，就是说人在不同的处境之中是不是真的行动胜于言语呢？我们在等待各种的时代的来临的时候，有人好像在车站里面的人物咁样讲很多嘢啊，发表很多议论啊，但有人呢就会觉得行动重要啲，好像那个沉默的人咁样，觉得我应该去脱离即是大众的一啲纷扰，行出自己的路。这个始终都是有一啲嘅启示嘅。其次嘅话，佢都会令我諗下，下次等巴士嘅时候会唔会係有啲即係特别啲嘅灵感呢，要自己努力去捕捉佢啦。 嗯，咁今晚呢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高行健嘅作品《车站》啦。咁《车站》呢部作品呢一个好重要嘅命题呢，就係头先黄念恩不断都讲㗎啦，就係等待。咁人生之中呢就充满咗等待嘅。咁唔知道大家生命之中其中一个等待嘅嘢会唔会係下一集嘅遇见文学呢？ 希望可以是其中一样。 好啦，咁个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